你是一个梦的舞台，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表白。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老年大学开进超市，30块钱一节课，有人买单吗？近日，物美超市甘露园店开启了特殊的课程，这家超市成为北京第一个引入老年大学的社区商业机构。这里不仅有老年大学，还有免费的棋牌室、图书室，甚至即将推出儿童活动区，可以让老少一起玩乐休闲。社区商业加养老模式有哪些亮点？京城邻里建设如何创新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欢迎您，张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呢，北京日报报道了一个特殊的老年大学，它的课程呢是开在超市里啊，就在物美超市甘露园店的3层。那么这家超市呢，也成为北京第一个引入老年大学的社区商业机构。课程收费呢，大约是499元，15堂课，那折合成每节课呢，就是30多块钱。首先呢，两位怎么看老年大学开在超市里的这种社区商业加上养老的模式呢？张老师， 虽然说它是开在超市啊，但是实际上呢，我理解它应该是在这个社区这一个层级，来开办老年大学，只不过它的场所选择的是人流量相对比较集中的啊一些购物场所，比如说超市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基层老年大学的一个概念。 是的，那李老师您怎么看老年大学开在超市里的这种新鲜的模式呢？ 社区商业结构加养老模式的出现，我觉得啊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它的应用的前景啊极为的广阔啊。原因呢有3条。第一条呢是这个项目它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啊，第二个呢是它顺应了社会的需求。第三个呢是这一项目为社区的商业机构自身也带来了客流和利润。我们都知道啊，今年刚刚结束的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透露出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和趋势。那么其中的一点呢，就是从人口年龄的现状与变化看，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中度老龄化的社会。也就是说60岁以上的人员在14亿人口这个总人口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这个趋势呢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为了改变我们国家人口年龄上的这种变化趋势，我们国家今年新出台了人口的生育政策，那就是全面放开了2孩啊。另外呢，为了适应这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国家在养老领域也密集出台了许多配套措施啊政策，对包括社区商业机构在内的啊各个领域内涉及养老事项的规划、产品、项目啊都给予了政策的扶持和税收减免。那其目的呢，就是要更好的满足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需求，让这些操劳了一生的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因此呢，物美超市连锁集团在自营的啊社区商业机构中，以社会教育机构合作推出的快乐50老年大学，它就是属于一项响应了国家有关推动养老事业号召的具体举措。那这样的项目它当然是有前途的好项目。那么第二个呢，是社区商业机构加养老模式的出现，它顺应了我们国家老龄化社会的变化大趋势啊，所以它这一步啊走得很准，而且正好踩在了社会需求的正点上。 现在的执政理念就是人民有需求啊，政府有回应。同样的道理，对一家社区商业机构那更是如此。现在老年人有需求了，那么扎根社区的商业机构理所当然的要满足社区居民的消费需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物美甘露园店开办老年大学，它绝不是一个纯公益的项目，它是一个有利于自我发展和扩大自身利润的一个商业规划。那么通过开办老年大学，这个物美甘露园店可以吸引客流啊，强化以中老年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商业上所说的粘性啊。通过为社区老年居民提供各种适老化的服务产品，来获得可观的、合理的利润，所以这是一种多方共赢的商业规划。也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一模式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嗯，是的。那么现在呢，物美超市啊正在推进叫"京城邻里一站式"的社区中心项目。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呀，他们的顾客当中呢，老年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想继续巩固跟老年客户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发现呢，北京的商业市场啊，竞争非常的激烈，各类的实体卖场呢和电商啊之间不乏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竞争。那么作为老的商超呢，物美也想在激战当中找到一个换新的创新之道。那么超市的流量呢，对于老年大学是很重要的，同时老年大学也能够让超市增加呢与顾客之间的粘性。那么两位觉得呀，商超提供这种增值服务能否推广到其他社区？那么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怎么样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如果超市呢能够辟出一块场所啊，这个场所呢相对来讲啊面积上还是有一些要求啊，如果能够提供给这些老年人来去做这个老年大学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现在观察了一下我周边的这些超市，那都是寸土寸金啊，很少有企业啊，就是经营超市这些企业能够想到说，我拿出一块空间啊，专门让渡给做这个公益事业啊，比如说这个老年大学，现在能够有这样像物美超市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理念的经销商并不太多。但是呢，我比较认可的是这个物美超市的这个管理层啊，他还是意识到了，他做这件事情并不单纯的只是单纯的公益啊，他还考虑到了商业的一个利益，因为呢，他的主要的客流是老人啊，所以呢，他为了增加这个顾客的粘性啊，所以他增加了这么一个老年大学。所以呢，既完成了一个公益的服务，也就是社会责任的承担问题，同时呢，也使得他和这个顾客之间啊，这种关系更为的亲近，那么他和顾客的这种粘性呢，也更加的，稳固啊，所以这也是他其实他的商业利益也得到了实现。 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商超提供这种增值服务啊，能不能推而广之啊？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种模式啊，是不是好的模式啊？这种模式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我们先去查看一下这个物美甘露园店的地理位置，我们就能找到一些答案。我们看到啊，通过地图的搜索，甘露园店位于东四环慈云寺桥以东啊。你如果沿着朝阳路往东大概走500米左右，就能看到这家店啊。这家店它设在朝阳路的北侧路边儿，在它所在的这一侧有成片的叫甘露园小区，而在它对面的路南侧是有甘露园南里一区和二区的大片住宅楼啊。也就是说，在南北两侧都是建筑年代比较早一点的啊这个住宅社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区之中啊，确实住着很多的老年人，就像他自己调查所说的，在他的整个客流总量之中，那么中老年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这些人也平常就是物美甘露园店的一个主力人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啊，无论是他开办的啊跟社会机构合办的这个老年大学，还是他自己办的这个叫京城邻里一站式社区中心项目啊。它其实我觉得主要的理由就在这样。第一呢，就是附近是有大社区的啊，它的客流量都能得到保证。那么第二个呢，是由于这些社区的建成年代比较早， 因此，在这些社区中的居民中，中老年的比例人群比较高啊。第三是它这个物美商超所处的位置，虽然是这一片社区人们平常购买采买的一个中心，但要想长期的吸引住社区居民的光顾啊，然后呢，考虑到如何强化客户们的粘性，这一直是这家甘露园店思考的重点啊。其实我们如果把视野再放开一点说，目前在线上商业形态火爆的竞争形势之下，所有的线下的实体店都在寻求的突破，那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开拓市场，保持自己的客流，从而更好的能跟线上的商业形态展开竞争。所以我觉得未来啊，在全北京市的适宜范围之内，商超开办老年大学也好，开办像这个邻里中心啊这样的一种啊类似的专门服务于中老年的项目也好，它离不开三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商业模式的发展前景的啊。因为类似物美甘露园店这样的社区商超，它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处于城市的核心区，在这个区域内，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初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之中，都没有考虑到老龄化的到来，因此在这些成熟的社区之中，现在要想新建一些养老的设施，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没有空间可建啊，这个在这方面非常尴尬。如果在新的这个就是稍微边远的地方，可能有建新的养老设施的地方，但是这个地点往往都距离城中心比较远，离社区比较远，那么这就违背了养老项目就近就便的第一原则。所以，他借助遍及北京市城区各处的社区商超，开办老年大学、免费的棋牌室、阅览室等等这些所有的适老项目，他就能够吸引老年。在自己的社区足不出户，他就能满足各种各样的这个休闲和交流的需求。同时，这些社区的商超又能从这些中老年的客源之中保持一定的销售量。我觉得，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共生互赢的合作关系。所以，这种商业模式的成功率是相当高的。 是的，那么北京日报的记者呀，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啊，在这个老年课堂里呢，大多数的还是女性啊，不过呢，也有一些男性，老马就是这个课堂里啊为数不多的大爷，他报的课程呢是智能手机应用，他就说呀，现在呢这个没有智能手机寸步难行，他就想好好学学，也想拍拍视频啊，玩玩抖音。那么他也试过一次，说呢，这些老师啊，手把手的教，比自己家的孩子有耐心，上课呢讲的还非常细致，下课呢还能反复的解答啊。听说呢，过几天正式开课，还要带着他们去朝阳公园现场教课，玩转抖音哈。所以其实开在社区里的这样的老年课堂、老年大学，还是很受老年朋友的欢迎的。所以，两位觉得老年人有哪些迫切的需求？那么，社区老年大学能否满足这些需求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呢，你说的这个老年大学呢，跟一般社区的老年服务中心还是不是一个概念。我知道的北京呢有一家东城区的老年大学啊，它这个由于场地有限，它每年招生的人数是限制死的。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名额难求，多少人提前就要跟校长打招呼，说你看我明年想要去你那里学什么啊，您给我留一名额。所以这个校长呢，他是充分的意识到了，就是老年人是非常希望去进到老年大学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但是啊，从供给侧来讲的话呢，他是供不应求的。所以如果说哈，他能够广而推之，在社区里面啊，办成一个高质量的，类似于老年大学的这样一个学习的模式的话啊，我相信很多老年人是非常愿意来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很多的退休的老年职工，他们本身，都是各有专长、各有特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我们办得好、办得很高级、办得很高雅，那么这些有资历的这些教授也好、副教授也好，他们也会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充实我们的教师队伍，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啊，这个趋势还是很好的。 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老年人有哪些迫切的需求啊？社区大学能不能满足老年人的这些需求呢？ 那从北京日报有关物美甘露园店开办的老年大学的这条新闻来看啊，无论是物美啊这个甘露园店自己啊，还是合作方快乐50的教育机构，双方所开设的这种课程或者活动的项目的针对性，它还是很强的啊。所以你刚才提到了那个马大爷，而且也说到了在这个中老年的这个学习群体之中啊，女性比例要远远高于男性。这首先我们得向半边天的女同胞们学习啊，我作为一个男性，如果未来我走到了中老年这个群体中，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这个多多外出参加这种老年大学或各种活动项目。那么说刚才说到这个男性的马大爷呢，他报名参加的课程是智能手机的应用。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知道国家一直在号召要帮助中老年群体跨过这个数字鸿沟啊，这个所有的政府的办事机构现在都注重保留专门为老年人办事的窗口，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老年人自身，他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他也都能感受到啊，我觉得除了全社会的对老年人这种帮忙之外呢，老年人自身也要加强学习，这才有助于真正的跨过这些数字鸿沟。那么马大爷的举动来看，中老年人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都是有这样的需求的。那么类似像快乐50这样的老年大学教育机构也精准的收到了老年群体的这种需求的信息啊，所以从目前甘露园店所开设的这种课程来看啊，不管是舞蹈唱歌啊，还是旗袍穿着、智能手机应用学习等等，它还是很符合这个当地社区老年人的胃口的。其实说到老年人的需求，我觉得这个话题上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啊，不像有的人群你一说需求，有的东西可能都是很窄重的、很小的范围啊。这个但是老年人的需求无非就是衣食住行啊、健身休闲、看病交际等等这几大块啊，这些都是老年大学可以开设的课程。在这方面我觉得只要相关的啊办学机构认真的办学，不存在什么难以跨越的障碍。 嗯，是的，可以说呢，老年大学是适应社会老龄化、建设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时代产物。老年大学面对的虽然是老年群体，但是呢，老年教育却是年轻的教育。那么如何利用好丰富的线上资源办好老年大学？养老服务如何更加的专业，让老年人真正享受到家门口的贴心服务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赤诚不变中国军魂，永葆本色，挺拔姿态。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事迹展播为您讲述倾听民意、疏解民忧的榜样人物王宁。王宁，男，汉族，1976年2月出生，天津宁河人，中共党员，炮兵指挥学院指挥自动化专业，1995年9月入伍，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集团军装甲60高炮团排长、副连长、连长。2006年转业至北京市信访办，现任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副主任、一级调研员。王宁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12年青春奉献给了军旅生涯，他积极投身于科技练兵工作实践，先后肩负起建制连队武装球度、舰载炮跨海射击等军事训练改革重任。2006年转业后，王宁选择了直面复杂诉求、直接服务群众的信访工作。面对陌生的战场和全新的挑战，王宁继承发扬38军猛追、猛打、猛冲的作风，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利用休息时间不断提升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仅用3个月时间就成为了来访接待业务的骨干。2013年，王宁通过公开竞聘到12345热线信息调研处任处长，他出思路、带队伍、抓重点、把好关、正作风，带领全处同志为民生问题的上情下达奔走，不断推动难题化解，很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201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接诉集办工作正式推开， 时任信息调研处处长的王宁围绕这项一号改革课题，扎实开创了与各级媒体合作、全方位宣传、接速即办，扛起了创刊直报市委市政府的市民热线反映周报、月报、专刊等多项艰巨任务，得到市领导多次批示和好评。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12345热线来电量持续高位运行。作为中心副主任和信息宣传处党支部书记，王宁带领分管处室全体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进入战时状态，聚焦疫情难点，紧盯百姓关切，通过接速即办机制稳控社会、稳定民心，全面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王宁的办公桌上一直摆放着一张军装照，时刻提醒着自己军转干部的光荣身份和特殊使命。每当遇到困难和挑战，只要看到这张照片，就会想起在军营的每一天，瞬间就觉得充满了干劲和力量。他也在时刻提醒我，为民服务永远在路上，让我们在榜样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老年大学开进超市，30块钱一节课，有人买单吗？近日，物美超市甘露园店开启了特殊的课程，这家超市成为北京第一个引入老年大学的社区商业机构。这里不仅有老年大学，还有免费的棋牌室、图书室，甚至即将推出儿童活动区，可以让老少一起玩乐休闲。社区商业加养老模式有哪些亮点？京城邻里建设如何创新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啊。最近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热门的关于老年大学的消息啊，就是呢西安老年大学开设了化妆课，哎，很多老年朋友啊都非常喜欢。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啊，线上的很多老年大学都开展了各种各样新鲜时髦的课程。那么有些老年大学呢，它是建立在国家开放大学的基础之上的啊，根据终身教育的理论体系去构建和设计课程，课程呢更加的系统化、多元化，而且背后的研发团队也有很多新生的力量。那么两位觉得怎么利用好线上的资源来办好老年大学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线上的这种资源是比较多的啊。包括你比如说啊，我知道的有很多老年人他在家里啊，在下午的时候他就会看那个电视当中的一些比如说画画的频道，书法的频道啊，还有棋类的频道，他们都会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去看。如果说呢，我们有一些线上的课程啊，我知道的我们小区的有一个书画群啊，他们如果在网上发现了这个比较好的啊，比如说他们学那个工笔画比较好的课程，他们有一个负责人就会把这个推到这个群里，然后这些包括他自己啊，因为他自己呢画的比较好，他会把他自己画的过程呢录下来，也会放到这个群里来分享。所以呢，这种线上的资源呢，就是可以使得大家认为比较好的东西呢，可以快速的分享到兴趣爱好比较一致的这个群里，大家很快就会有互动啊。其实是要充分的利用这个资源。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可以借鉴的一个方案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老年大学有一些很好的师资力量啊，但是呢，他们由于这个现场座位比较少，所以呢，他们也有办法去把这个课呢传播给更多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录播的方式，如果说这些课程啊录播之后允许学员啊放到这个公共的一个平台上，那么就会可以比如说全北京市的老年人进入这个平台，你都可以去看，是吧？ 嗯， 那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呢可以使更多的人去受益，因为我们现在城市里的老年人基本上也都是知识分子啊，他对网络来讲呢也没有那么陌生，所以呢使用起来应该很快也能够上手。关键的问题是有一些课程的甄别，然后呢课程质量的保证可能还是需要有人去筛选一下的。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怎么样利用好线上的资源办好老年大学呢？ 其实线上开办老年大学与线下开办老年大学，在我看来它没有本质的区别啊，都是要以老年人们的各种需求作为办学的宗旨啊，来决定它到底开什么样的课程。 那至于西安老年大学开设化妆课为什么能成为新闻，我觉得我有点不太理解啊。这个我觉得老年人们都是很爱美的，开一些化妆课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是线上的办学确实也有它自己的特征和好处啊，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线上办学的成本相对于线下来说啊，它还是相对较低。第二个呢，是线上的那些好的教师的师资资源可以为天南地北更多的老年群体所享用，这个是线上老年大学的长处，也就是一人授课无数人可以受益啊，特别是能让一些那些处于偏远地区或者是相对比较贫困地区的老年人们也能享受到啊北上广深这些超一流大城市的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一点确实是线上这个大学的这个优势啊。所以呢，我觉得线上大学可以开办的课程可以是啊根据自己的这个特征特点特长啊，可以开得更多更精细啊，能够为较小众的老年人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课程。不过呢，有关于老年大学，我还是个人更倾向于啊开办线下的学校啊，更倾向于把老年大学开在各个社区之中啊。 是的，其实北京啊也开设了很多家门口的老年大学，比如说呢，媒体曾经报道过通州区九棵树街道金桥时代家园社区开办了特色的桑榆课堂，那么社区里有意愿的老年人呢都能够报名参加。社工呢会用 PPT 的形式，把用手机软件打车的这个步骤用图片的方式一张一张的展现出来。那除了一步一步的讲解之外啊，老人身边还有社工随时帮助操作，可以说是缓解了老年人不会用手机应用的燃眉之急。细致耐心的人工服务啊，其实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两位觉得社会资源怎么样能够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养老服务业怎么样能够更专业啊，更具吸引力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呢，就是在我们整个这个社会保障研究也好，或者说是养老产业，也就是从这个市场的角度去叫出不同的名称哈。但是呢，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呢，综合来讲，就是按照供给侧去改的话，或者按照需求侧来看的话，老年人最需要的是叫陪伴。那么这个陪伴实际上就是要真人，让要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人能够站在他的旁边跟他聊天，是吧？我们刚才今天的主题说的是一个老年大学的一个讲授的过程啊，比如说你想学什么东西，有些志愿者或者社工人员给你提供服务，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陪伴。所以我们说真人资源很稀缺啊，很稀缺。那么将来我们说这个养老事业呢，最重要的健康发展的部分呢，就是把陪伴这件事情做好。但是陪伴这件事情呢，我也跟年轻人沟通过啊，年轻人呢，就是他作为志愿者来服务啊，他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压力。但是呢，作为一项专职工作啊，他们就认为他是有压力的。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们现在呢，社工专业的人才也在不断的增加，然后像北京市啊，在册的志愿服务人员也有很多了啊，所以呢，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方向去选择，我想提供什么样类型的服务。那么老龄化已经是必然的了，所以你将来每十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三个人或者三点多个人都已经是老人了，所以这个从供给侧结构改革上讲的话，将会有更多的人啊，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个养老事业。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确保这个养老事业健康的发展，老年人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老年的生活质量啊？我个人认为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老年大学，你得办啊，而且你还得办得有质量啊。这个有质量呢，其实就是要把老年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可以互相交朋友，然后呢可以形成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也就是每天呢他有一个喜欢的事情他去做啊，而且他在动在运动，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他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建立自己的圈子啊，有自己的社交圈。 那么他就不会孤独。我们说呢，这种就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个陪伴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社区服务啊，就是老年人老了之后，他有一些特殊的、特定的、必要的服务。那么社区能够在啊15分钟的这个范围之内啊，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个硬性的需求，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志愿服务呢，能够有一个定向的志愿服务能够推出来啊，这样的话呢，老年人呢需求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那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在办上述所有事情的时候，可能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业主代跑，就是老年人自己做的事情要让他自己做啊，因为如果你手伸得太长，啊，老年人或者介入的太深的话呢嘛，第一个就会出现我们说的道德风险问题，第二一个呢，其实也不利于老年人啊，他建立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这个空间或者是圈子，因为你管的太多啊，他就没有自主意识了。所以因此上来讲呢，是我们以辅助的形式啊，各种形式的辅助形式来帮助老年人建立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啊这个养老的这个生活质量啊，把他的质量提高起来，让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让他自己能够开心。这个过程一旦有了，完成了，系统化了之后啊，它就会自己运转起来。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目的是让它自己运转，而不是你因始终得拖着它。那么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来去设计整个的养老事业，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社会保障层面的啊，也包括我们说的养老的市场化这个领域的如果都能做起来的话呢，可能就问题会越来越少，然后建设性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 嗯，是的。那李老师啊，您觉得社会资源怎么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养老服务业如何做到更专业、更具吸引力呢？ 我觉得要想调动社会资源更好的为更多的老年人提供服务，就必须具有充分的人文关怀和感恩之心啊。这个就像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叫老吾老及人之老啊，推己及人。那么今天我们动用一些社会资源来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服务，让他们老有所养，生活的幸福而有尊严，这不光是国家和社会给予这些做出了贡献的老人们的一种回报和认可，同时也在等于给自己的未来提供一个生活的范本，为更年轻的后人们做出一个榜样。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啊，去做社区的社工啊，给老年人们做一些义务的讲解等等啊，这类的都体现出了这样的一种理念。嗯，上门提出过，老年人的主要的这个生活需求，他就是看病、休闲、健身、交流、饮食啊等这几个方面，几乎谈不上什么高大上的复杂项目。但是呢，我觉得老年人也有老年群体的这个固有的一些特点。一个是呢，老年人的生活上都是比较节俭的，在消费上通常不会大手大脚啊，这个跟老年人有钱没钱，是不是退休之后啊没有活钱了，只能靠退休金生活，我觉得这个关系还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跟老年人的生活价值观有关。他就不喜欢这种大手大脚，他认为那是一个啊这个很浪费啊，这个很不得当的一种行为。所以我觉得养老的服务项目就不能以商业利益为第一追求目标，而是要以薄利为主啊，做不到这一点的，或者对这个价值观不认可的这个投资方或者说机构，最好别进入养老领域，否则的话他们会失望的啊，而且呢会坏了养老领域的这个整个这个行业的声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养老项目要以薄利为主，但薄利不等同于廉价和劣质啊，恰恰相反，养老项目及其养老服务要特别强调三个心，叫耐心、细心和精心这三条。那么所有的这个机构也好，还是从事的具体服务人员也好，或者义工也好，一定要有做慈善和做公益的精神去投身于养老的事业。那么这个才是我觉得的啊，养老服务的所谓专业的那个含义啊，具有这样内涵的养老服务才会有吸引力。 嗯，是的，老年大学呢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达到帮助老年朋友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的目的。社区商业加养老的创新尝试值得鼓励，愿有更多的专业力量注入养老行业，提供精细化、接地气儿、实用性强的服务，使老年朋友

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